竟崇拜了他们的偶像，偶像成了他们的罗网。他们竟杀了自己的儿女，把他们奉献给邪魔恶鬼，请流了无辜者的血，就是自己儿女的血，奉献给克纳罕的木偶，那地就被流血所玷污。他们因自己的作为全无廉耻，他们因自己的恶行形同瘴疠。为此，上主向百姓大发愤怒，面对自己的产业甚感厌恶，遂把他们交在异民手内，让恼恨他们的人来主宰。被他们的仇人所虐待，在他们的手下受迫害。上主曾多次拯救他们，但他们仍然抗不从命，陷于自己罪恶的深坑。上主听到了他们的哀鸣，又垂顾了他们受的灾情，忆起了他自己恩待他们的盟约，怜悯了他们，只因他的慈爱态度，使他们在俘虏他们的人前成为自己慈爱怜悯的因缘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求你拯救我们，由义民召回我们重逢，被赞美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当作光荣。愿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从永远到永远受赞美。愿全体百姓齐声唱说：阿们，阿莱路亚。